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05集，实践考试。教室内鸦雀无声，一片寂静。吴炳添的话如同巨石，沉沉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 那几个日本人伪造证件，假装成我们国家的人潜伏西北。由于交通工具多样化，资料又庞杂繁琐，一时之间难以查明他们的具体身份。但根据盗墓团伙首脑的供述，以及我们之前收集的资料，那几个人里很可能有厉害的阴阳师，你们绝不可以轻敌。对方可不是模拟训练你的丧尸，关键时刻生死搏斗，他们不会给你第二次生还的机会。除此之外，古墓之中危险重重，就算你们是修行者，也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。命一旦没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有人想要退出，可以马上退出。 退出任务就意味着退出特管局。不管大家心里怎么想的，但在场没有人站起来往外走。 不要以为我在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以前几届培训也不乏有人牺牲殉职的，他们甚至没来得及成为特管局的一员就永远倒下了。你们现在要是后悔了，还来得及。 吴炳添等了一会儿，依旧是没有人起身，他点了点头。 哼，很好，特管局里没有孬种，你们的表现让我很欣慰。既然大家都决定留下来参与，那我就来讲一讲具体的细节。虽然青铜镜被日本人劫走了，但我们得到镜子背面的刻文，发现上面有四个舔文，写着贺兰、凤凰四个字。综合情况，我们推测贺兰指的就是贺兰山，而凤凰应该就是银川的古称。那处大墓初步估计位于西夏王陵附近，到时候我们会从那帮盗墓贼挖好的盗洞下去，日本人应该会先我们一步，他们可以从里面将盗洞堵死，却掩盖不了外面的痕迹，所以我们依旧能够找到。 众人听得很认真，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，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每个人的考核，更是关系到他们的自身安危，没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吴炳添讲完歇了一口气，也是给他们消化的时间。 这次任务将由龙局和宋局亲自带队，龙局为组长，宋局为副组长，我会坐镇总局，也是作为后勤应对不时之需。接下来就请龙局讲一讲吧。 听见这句话，众人心里又是各有思量。两位副局长亲自带队，让他们对任务的重要性和严峻困难又有了一层新的体会。龙身朝吴炳添点点头，站出一步。 这次任务相当于一次实践考试，最后的结果将决定你们能不能留下来成为特管局的一员。在外面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每个人都要听从指挥，我不希望出现我行我素或者阳奉阴违的情况。如果有，就算你能活着回来，我也不会让你进特管局。就这样。 龙申说话一贯是简洁有力，震慑人心，即使是刘清波这样不听指挥的，听到这样的话，遇事也得多掂量掂量。宋志存轻咳了一声。 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林轩，他之前呢跟日本人有过接洽，比较熟悉情况，这次啊会跟我们同行。 看来林轩之所以不被处置，是因为他很聪明，及时投诚我方，转为污点证人了。岭南林家固然在岭南颇有声望，但林轩刚继承家业没多久，大家对他的名字都没什么反应。 今天放假，明早9点这里集合，准时出发。大家今天早点休息吧，啊，不要再去外面瞎玩了啊。明早要是起不来，我们可不等人，你就自己走去银川吧，啊。 宋志存见众人兴致不高，有意调和气氛，奈何大家还沉浸在刚才的话里笑不起来。吴炳添见状也不再多说，就让众人解散，他与其他两人一起离开。 其实不用太担心，之前确实上 大家没有接着走，而是围在李应和张松周围询问情况。 李哥，你知道以前这样的培训死亡率是多少吗？ 这我还真没统计过。就我知道的，特管局实行培训制度之后的第一届，听说当时有好几十人参加实践考试，最后的存活率只有一半不到。 众人倒抽一口凉气，陈寻惊呼道：“ 当时是考的什么？如果是普通人也就算了，修行者怎么也不至于这么惨烈吧？” 听我爸说，当时存活率低，一方面是大家起初自视甚高，对考核不重视，以为特管局缺人，顶多走走流程。二是当时去了东南亚热带雨林救人，环境不熟悉，有的人还没被敌人放倒，就先中了各种瘴毒和陷阱。这其中也有不少名门弟子。 张松难得点头赞同他的话。 嗯，不错，这件事我也听说过。当年龙虎山因为这件事也折损了4名弟子。之后几年都没再参加特管局招聘。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下来，谢青宁忽然说： 半夏，你要退出吗？ 池半夏脸色阴晴不定，挣扎半晌依旧咬咬牙道： 不，如果现在退出，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对，降头术对丧尸不起作用，总不至于到了墓里面那些日本人还不怕降头术，我怎么都能派上用场的。 那要是墓里的东西比丧尸还恶心呢？ 池半夏白李应一眼，众人或多或少都能看出池半夏和李应之间的暧昧，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。这一刻虽然彼此之间还有些这样那样的小局语，但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西北之行，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忐忑不安，期待，雄心勃勃。 冬至。 冬至前脚刚离开教室，后脚就有人叫住他，但他非但没有停步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林轩跑到他面前把人拦下： 其实我只是想跟你再表达一次歉意而已，没必要这么躲我吧。 林先生弄错了吧，我并没有躲着你。 那去约个饭？ 不了，明天还要早起，心领了，再见。 他从林轩身旁走过，后者伸手要抓住他，冬至及时地往旁边一躲，但林轩的手依旧缠上来，绵软无力，却迅疾非常。 哎！ 冬至长剑出鞘，削向对方，速度竟然出乎林轩意料的快。他上次出门吃饭，临时起意去看钱叔，就没带着长手剑，结果差点吃了大亏，现在走到哪里都把剑带上。林轩没料到冬至还有这一手，不得不赶紧缩回手，剑锋堪堪擦过他的太阳穴，掠起了一阵冷风，也吓出了林轩半身的冷汗。但他恢复的也很快。 我还以为你是孪生只会请神呢，看来是小看你了。 我也小看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只会跟日本人合作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